套屁，四个脏棺材把那船票发，四一躺把那父子全到岸，他逼我两岸来画押，我万般出在了无尽难，到天津专程拜见你人家，我见你耳不聋眼不花，为名高全是渣，为什么拿着人命当叫花，你如那杀人害命贪赃卖法，就戳在你的眼皮下，人说你沾沾青天是睁眼瞎，您若是沉冤雪撞腿下，人家夸您 好，再次感谢古文乐老师精彩的演唱。评剧表演艺术家，来自长春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刘立明，专攻丑孩。下面将由他为大家演唱传统剧目《秦冤义胆》选段，浑身上下都是冤。刘老师扮演的主人公形象是一位天真可爱、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形象，有请刘老师。 我的大老爷呀，大老爷稳坐在督察院，你听我把这钱